做颗传递快乐的开心果，微笑会带来好运气哦。嗨，我是郁可唯，现在是下午4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淡如，来关注一组健康生活资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意见涉及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各个环节，力争解决我国药品领域乱象顽疾，其中包括在生产环节提高药品质量疗效，严格药品上市审评审批，加快推进已上市仿制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在流通环节重点整顿流通秩序，改革完善流通体制，降低药品虚高价格等。今年我国将在所有三级医院重点推行检查检验集中预约，节省患者排队等候检查的时间。此外，为让患者享受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各级医疗机构还将继续推行日间手术、专病门诊等模式。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396家医疗机构设置日间手术中心，同比增加近300家。河南省洛阳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近日与洛阳东方医院签署医疗服务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养老与医疗方面的合作。截至目前，洛阳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签约战略合作医院已达7家，洛阳市82万名老年人的基本信息、联络方式、健康信息都已被录入居家养老服务系统。老年人通过电话就可以免费向7家医院电话门诊值班医生问诊，相当于为老年人配备了免费家庭医生。来自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的消息，今年1月1号至2月9号期间，湖北累计报告 H7N9 病例19例，治愈出院2例，病例分布在武汉市远城区、孝感市、荆州市、黄冈市等。防疫专家建议，为预防人感染 H7N9 流感，应做到不购买、不自行宰杀活禽，不要轻易接触生病或死亡的野鸟，禽肉、禽蛋等一定要煮熟、煮透食用。如果有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应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最新统计显示，北京市乳腺癌发病率达10万分之67.09%，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宫颈癌发病率为10万分之8.98%，居女性恶性肿瘤第10位。目前，北京市为35岁至64岁的户籍女性进行两癌免费筛查，适龄女性每2年可进行一次两癌免费筛查。全市现在共设有两癌筛查机构178家，诊断机构44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排第一位的都是肺癌。专家提醒，防治肺癌要做到定期体检，并且重点检查肺结节。提高肺癌生存率的唯一途径是肺癌防治端口前移，及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气象报告，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晴，4到0下6度；天津晴，5到0下5度；上海晴，6到0下1度；重庆阴，9到7度；石家庄晴，7到0下4度；太原晴，5到0下10度；济南晴，4到0下5度；郑州晴，9到0下3度；武汉晴转多云，10到0下2度；合肥晴转多云，8到0下3度；南京晴，7到0下4度；杭州多云转晴，8到0下1度。 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7，天津14，上海25，重庆32，石家庄8，太原35，济南31，郑州25，武汉34，合肥60，南京7，杭州20。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oh,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Scooters， 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16:1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今天是什么日子哈？不要因为过年就打乱了你的这个步骤。今天是周五，开心的周末又快到了。Louis C 蛋堡焦点 Highlight。 刹那的闪烁，电光火石的映照，哪怕略显软弱，削减不了那份劲爆。胜过白昼下的烂漫，或黑夜里的灿烂，对比眼中的暗淡，不禁给予几分赞叹。感染着周围气氛，是逐渐散开的光晕，缓缓地透射着，如同花蕾绽开的钢印。在燃烧之前也经历过寒与火的锻造，如今完全的释放是给你和我的暗号。这世态炎凉的城市画面有点僻静，像下过暴雨之后留下冷漠的意境。用信手捏来的文字画破夜空寂静，在画龙点睛之后的画语出自即兴，饶舌界的健将，思想充满着电量，就好比光让世界变亮的自然现象。字里行间的奥妙，过滤了黯然道貌，创造着亮点的我们，同样被亮点照耀。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身为城市里的 highlight，受着信徒的爱戴，但发光的不是我外在，他们相信因为改变是我们带来。当黑夜将近光芒乍现，当我们上台是表演着日日夜夜锻炼的字句，是呼喊着口号渐渐重建的秩序，是沉住气慢慢超越严党的进度。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相信这是艺术，站上制高点逆风展翅的强壮，背后撑着101大楼反射的阳光，黄色的东方脸孔夕阳装扮，我让重温饶舌像史诗一样浪漫。要承受当灵感撕裂脑不疼痛，要奋斗让事业起飞脚不疼空，要成为可见不可及的亮点，燃烧后能成功穿越几千几百万光年。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 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咱们 in the rough， 他们拒绝被雕塑，区别于他人，取决于他们那雕塑地下的血统。胸前是他们说的 I never knew what love looked like this， 是他们说的从这里他们 football page 对视，从心中考悟难免有分歧或对峙。面对舆论的雨点，他们未曾选择忍耐，未展开的局面也未曾选择等待。漂泊在城市的角落，光点小众后即使都记录在敲锣打鼓，小苦交错的 beats， 想要叫做的 verse 一律道破，爆破的 flow 只能找我们，这是挑衅的意思。播下了火种是为了星火，燎原有曾有零落，火花凋谢火苗被浇灭，他们紧握不回避，是胜在文字疆界，苦海明灯是他们眼里燃烧的亮点。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 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and 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 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 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 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武汉人，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在去年的时候，路易 C 的音乐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毕竟中文的说唱歌手并不多。那路易呢，他是一直在美国生活， C 是上海圈内已经比较有名的一个说唱歌手。哎，后来两个人以偶然的相识之后呢，发现这个音乐的理念很相似，然后就开始了一起的合作。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 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摔到地球你就摔掉，只有越跳越高。我摔掉地球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Come on！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是王力宏。 女儿，车票买到了吗？ 妈，放心吧，早买好了。今年呀，我提早回来陪你一起做年夜饭。 一点一滴就是生活的味道。太太乐喊你回家吃饭。 纳税，每个人应尽的义务，税收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国防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救灾赈济，都离不开税收。1998年，全国税收收入约9000亿元。 一场历史罕见的。 迅速调集30多万官兵，奔赴灾区抗洪抢险。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50000亿元。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 2015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 2015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依法纳税，国富民强。依法纳税，汇聚中国力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有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地震带随时可能出现。 怀是一时心中的爱，凋零的花不会再开，生命的火种不断点燃，我们的爱在逼真待，沉睡的大地随时会醒来，谁出手不改变不了的现在，用我的存在是否可以换来你的回来，藏在内心的黑暗何时会被光打开，照亮大地拨开新的阴霾，终究末日都会到来，地球怎么样也会存在，失去了你我才明白，幸福就是对你的依赖，一起被压在石头块，火山喷出是我对你的爱，风中的尘埃带走我的期待， 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可能也是会觉得哎，有点奇怪哈，为什么叫我们的爱在地震带，其实旅行团的孔阳和子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意思是，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坚不可摧的，如果你不珍惜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失去，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许哲佩 When you are in love。 是一座游乐园，路边的长椅是双人坐的旋转咖啡杯。When you are in love， 周围的声音都听不见，眼睛里只有你，身后是抽歌的黑白片。 心像火慢慢烧，温暖的是你的怀抱。受伤了，哭泣了，最后微笑。爱那么奇妙，生命就这样相遇在转角。我想我们都知道，爱让人无可救药。 听许哲配唱这首 When You Are In Love， 好像从还有点寒冷的冬天就到了春天的感觉，仿佛身边就开启了那种紫色的小花。张信哲，还爱还爱。 我现在还爱，因为很多失败现在已经不再是伤害，因为爱情不再是一种债，恩怨一笔勾销，还有温情在，不再去计算，也不再等待，只是感激有这么些爱人存在，回忆至少不是一场空白。所有爱过的人，我现在还爱。 歌有我们人生一幕。大家好，我是吴克群，好音乐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戏痴也好，实力派也罢，我只想把不同的角色演出应有的色彩。新的一年，做与众不同的自己。我是陈建斌。 Hello, Moto。 元宵节到喽，今年吃什么样的元宵呢？蒸的、煮的都不要。今年元宵就要开袋即食免蒸煮的元祖兔元宵， 有节有礼有元祖。 我的音乐16:32，欢迎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 Aline 梦话。 如果在0点整有些冷，等谁我今夜无梦，遗憾什么？反正也不深刻，爱情总是认真，会让人没有原则，他还是让一个人默默无闻，始终不能平衡，明知是故事我不想不问，于是沉浮寻找过，再张望着凉风枯藤，忧心着依然不得，谁安然入眠在黯然的时刻，忙过的不会如何，萧瑟拥抱过也温暖了，戒指动人感受他体温，曲折再多也不过是旅程，只是不舍有些冷，假使还能记得你的眼神，延伸到时钟尽头孤岛的灯，梦里太沉，倦意苦等，才会相思已微分如是夜深，哦，于是沉浮寻找我，在张望着 声音的质感哈，当中的那种颗粒感一听就让人印象深刻。下面这位呢，他可能音色包括歌唱技巧都不是顶尖的水平，但是他的歌里面却充满了故事性。刘若英，透明。 上的云，空气很透明。我看 我思念的水平。 时候的那个像少女小鱼，而这首歌是品冠为刘若英写的，陈晓东曾经。 哽咽的声音仿佛带我回到昨日的场景，提醒我也有过感动的肯定，流出我眼睛芬芳的想你，堕落的流星数落多少以为拥有的曾经，看破多少虚伪撒谎的眼睛，死心的回应冰封我的感情，我不想听那曾经的曾经，只愿你答应着那约定的约定，呼喊着你的名，撕裂着我的心，看你遗落的背影，想让那约定的约定毁灭着我许下的曾经和曾经，你闪烁的眼睛，我塌方的深情，化作痴痴伤心。 许下的曾经和曾经，你闪烁的眼睛，我塌方的深情，化作痴痴伤心，凉了曾经的熟悉，冷了曾经的熟悉，忘了曾经我。 This is Aaron Lee, 林依晨 I want my music, I want music radio.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相亲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贺岁来袭，主旋律的风格添加时尚元素，为大家送上最美的新春祝福。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10， 郁可唯寂寞更深。 Number 9， 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Number 8， 周兴哲爱在身边。 Number 7， 徐凯一百件重要的事情。 Number 6， 831林贤齐五月天阿信干啦干啦。 Number 5， 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Number 4，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Number 3， 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2， 信唱不完的副歌。 Number 1， 李玟18。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可能并不是很多的听众熟悉，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下介绍。 Hello Nico， 他们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音乐组合，主唱詹雨婷，吉他手李永恩，还有贝斯手陈信博三位成员组成的。在2013年组队发过 EP， 也发过专辑，并且呢在去年的时候还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花。 张碧晨的这首歌第一次是在她的演唱会上听到的，当然也是现场见识了她非常稳定的唱功。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这是青春。 大家好，我们是 BBM， 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祝我们 大家好，我们是 BBM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流行乐潮星光无限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热辣音乐听不完。你好，我是刘佳，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想换心情，要不要试试从头做起，挑战更酷的发型，全新的发色会让整个人焕然一新。嗨，我是信，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主持人如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湖南卫视2017全新音乐节目《歌手》第四期将于明晚如约与观众见面。上周，谭晶凭借一首荡气回肠的歌曲《遇水》，一举斩获歌手户头与观众票选双料冠军。本周即将登台的他，将挑战张学友的《定风波》。 同时林志炫近日在微博宣布将以逆战歌手的身份回归湖南卫视歌手舞台，他也是继张杰之后今年歌手节目迎来的第二位逆战歌手。江苏卫视今年元宵晚会也将于明晚与观众见面，这次晚会一改传统套路，无论从舞美形式到节目编排都有巨大创新和突破。届时歌舞类节目将由大张伟、金海心、好妹妹乐队、 SNH48 等一众实力歌手联袂呈现。黄雅莉将于下周二西方情人节当天发行全新单曲《给眼泪一点时间》。一贯给人鬼马活泼印象的黄雅莉，这次将化身细腻的城市旅人，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再见的故事。这首新歌之后，黄雅莉的全新专辑也很快将与歌迷见面。3月3号，舌头乐队2017机器解放全人类全国巡演将于成都正式开启。这一轮巡演涵盖了24个城市，其中包括重庆、广州、上海、南京、郑州等。演唱会上除了新专辑中的作品，他们早年专辑中的经典老歌《复制者》《油漆匠》《小鸡出壳》也会在巡演现场演绎。近日，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已与音乐节目《围炉音乐会》达成深度合作。作为国内年轻新声音的代表，白举纲、宁桓宇、于田、张洋洋与《围炉》邀约人集结，将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观礼这届格莱美颁奖典礼。而《围炉音乐会》也将全程记录四位歌手此次的格莱美之行，并预计于3月下旬播出。演出方面，北京人艺日前公布了2017年全年演出计划。今年北京人艺全年的演出分为三大板块：新春演出季、北京人艺65周年纪念演出季和金秋演出季。首都剧场全年共将上演15部大戏、174场演出，共有13部小剧场剧目上演。国际戏剧大师、被誉为俄罗斯戏剧之魂的列夫·朵金下个月将带着剧团来华演出。3月4号、5号，他的史诗戏剧《兄弟姐妹》将作为第7届林兆华国际戏剧邀请展的揭幕剧在天津大戏院上演。舞台剧《报告老板》将于本月21号在山西大剧院上演。本剧通过悬疑、爱情、职场等多种元素的碰撞，表现出了年轻人热烈的梦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小鹿编辑带入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4到0下6度；天津晴，5到0下5度；上海晴，6到0下1度；重庆阴，9到7度；哈尔滨多云，0下7度到0下16度；长春阵雪，0下9度到0下15度；沈阳多云，0下6度到0下12度；济南晴，4到0下5度；南京晴，7到0下4度；杭州多云转晴，8到0下1度；福州晴转多云，12到5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7，天津12，上海27，重庆34，哈尔滨23，长春21，沈阳14，济南26，南京14，杭州22，福州37。 宝宝的视觉发育离不开维生素 A 的帮忙，适量给宝宝补充维生素 A，可减少眼部问题。一颗星小葫芦祝每个宝宝都拥有一个清晰明亮的未来。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一颗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一颗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一颗星。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因药业。 一颗星维生素 A D D 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现购买全新奥迪 A4L 即享超低首付，最低2年零利息，科技座驾轻松带走。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ake me wanna sing. Whether a bus or a plane, or a car or a train, no other girls on my brain, and you the one to blame. Beautiful girls, yeah,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Why?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They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挡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Honey 非我莫属合集，从生活视角中着重体现了细腻而触角广泛的情感事业，从制作风格上又根据个人张弛有度地设定了从大到小，从快到慢，有区分有层次的丰富内容。 有风轻轻掀动纱帘，心也心也软了一些，一睁眼心也一天，机会太多会天逐渐，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热血，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妖魔渐渐不见，雨下些本绵绵悲观收敛， 将是十二位歌手创造自己音乐道路的一个崭新开始。泰和音乐携手默默联袂出品的音乐合集《哈尼非我莫属》，带您找到不可取代的主播。 一睁眼，新的一天，跳出了做梦的一夜，可能遇见的人点太软了一些。心好远，走到窗边。有风轻轻掀动纱帘，心也心也软了一些，一睁眼新的一天，习惯太多会天逐渐，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热血，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幽默渐渐不见，雨下些。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 stop。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李荣浩很多歌的歌名蛮有意思的，不是什么深奥的词汇，甚至你觉得好像他们不会被用作歌名，但是他用了哈，你又很想了解为什么，究竟他说了些什么，类似于像流行歌曲啊、满座啊、哎呀，还有这首优点来自李荣浩。 正也经过，反正没人在啰嗦，选个人多的场合，换上一件从没穿过的夹克，喝太多是知道稍后会难过，路人怎么这样看我，又不是都没有过，可能我有病，本来就不该担心，搞不清什么关系，有时候想知己，有时想亲戚，我不信别人说这才是感情，要么刻骨要么铭心，这方面我不算太聪明。爱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再直接我也可以，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再直接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再直接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伤， 浩的情歌，有时候觉得好像男生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对什么事情都很干脆，在爱情里可能也会很纠结的。源泉北京 Long Stay。 你离看见今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 散落不响的夜，唱掉这爵士乐，流萤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眼金乌客送七仙，村酒仙庙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险，来来去去我总是在家 long stay，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个迷藏，可云深可上线，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在这里每次的 long stay。 想的夜，唱掉这爵士乐，流萤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眼金乌客送七仙，村酒仙庙，如果我的年少能重头来一遍，也可以用另一种颜色的诗篇，给我时间，让我在这里整颗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绿色满缓缓掩埋，可沉默可开怀，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在这里每次的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散漫缓缓掩埋，可沉默可开怀，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 袁泉的最近一部电影是在去年12月份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而他的最近一张专辑停留在了2009年《Shop Stay 北京》，不知道这样的状态算不算是闲散哈？不过他自己也说，他最喜欢的还是演戏，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喜欢的事情上面去。黎明非我莫属。 下去不行，该清清一个空地，放放我们的感情，爱就像奇迹餐厅，用真心才进得去，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权益，我亲爱的你，你怕爱变成负数，反反战争的记录，为什么你总是输？其实爱笨得像 在闪电世界错过到等个纪念，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坚决，惊喜会一夜一夜即时出现。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你的贪图 哎，别走开，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任贤齐。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祝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祝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现购买全新奥迪 A4L 即享超低首付，最低两年零利息，科技座驾轻松带走，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相亲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贺岁来袭，主旋律的风格添加时尚元素，为大家送上最美的新春祝福。 听你的月光，听不你的传说，世世代代传送今天的生活。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祝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祝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我无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我要的音乐。17:35，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话，还可以到我的新浪微博上来留言 The XX Dangerous。 I'll treasure each day. They say you are dangerous, but I don't care. I'm going to pretend that I'm not scared. If this only I couldn't. 都在找你，搞什么鬼，对不对？又不打个电话，你至少你要你去到什么地方，你不能十一点十二点回来，我们那你就要告诉我们打电话给我，你怎么两三点回来？还有去 party， 不管你去参加什么生日 party， 我你我两三点回来，你就要打个电话呢，搞什么呢？ 珊珊，过来，你要好好读书。 有什么原因一直逼我要念书？说我做音乐没有前途，对未来不好意思，没有兴趣当医生或律师，我只想要做自己最有意义的事情，独立处理 everything， 不是等着 wedding ring。 为什么不能做 what I want to， 必须待在你们狭窄的窗户里，我才不相信就需要为你才能代表成绩。也许你对我没信心，所以一直要批评，但还有哪个饶舌歌手大学毕业第一名？你说你不懂我，哎，你不懂我，你不懂我在做什么，你不懂我，哎，你不懂我，你不懂我，所以别啰嗦，你不懂我，哎，你不懂我，你不懂我在做什么，你不懂我，你不懂我，你不懂我，所以别装懂。可我还没说完，还没说完，跟你一样让你知道多烦。你的催我关不掉的风扇，叫我睡觉但又骂我偷懒，这么矛盾，这些老人没有原因就怪你不讨论。每次看到我的考卷，喜欢抱怨没得到最高分，也是故意跟你违背或对嘴，只是不想一直当作你傀儡。也许走的弯路会走丢，反正人生的路自己走出。骂来骂去让我伤心，总是说我没出息，但真正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怎么你也没出息。你说你不懂我，嘿，你不懂我，你不懂我在做什么，你不懂我，嘿，你不懂我，你不懂我，所以别啰嗦，你不懂我，你不懂我，你不懂我在做什么，你不懂我，嘿，你不懂我，你不懂我，所以别装懂，请你别装懂，别装懂。如果没有用心的了解我，和我聊天或看我表演过，需要什么才会跟我联络？玩的游戏我很流利，删除骗子的心态很容易，喜欢 K 秀跟我熟悉，要我脸书的密码手机，哪有谁熟，完全不是我的个性，那么刻意只让我觉得恶心，把这音乐当成乐趣，却不认识的没有必要客气。真或假都看穿，算是来自纽约的思考，如果还没 得知现在你们就知道、你不懂我，你不懂我，你不懂我在做什么。 葛仲山，你不懂我哈。歌曲开始的时候那一段爸妈说的话，是不是完美的复制了你爸妈对你说的话？想想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哈，在你爸妈那儿，你都多大了，和你才多大呀，可以在同一个年龄段完美重合。比如说你都多大了，怎么就不知道每天收拾屋子呢？你才多大呀，晚上就那么晚回家？或者你都多大了还不找对象啊？还有你才多大了，大人说话你不要插嘴。谁都会经历和爸妈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Times 觉醒。 迷失在这黑夜，等待熄灭，沉溺自我的坠落，窒息的枷锁，停止去逃脱，张开懦弱，束缚捆绑的双手，来迎接这觉醒的时刻，就在感谢命运的我，执着追逐梦想，这信念还记得，奋不顾身前行的我，让希望蔓延着，才不懂前击退魂的心魔。 Music, more fun,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Stick around. This is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 跟着音乐说走就走。哎，琪琪，别乱跑，小心有车。 你怎么开车的呀？在小区里开这么快？ 对不起，对不起，赶着回家呢，都没事吧？ 是倒没有，就是吓到小孩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太抱歉了，都是我不好。哎，算了算了，这大过年的都急着回家吃年夜饭，不过下次在小区开车你可要小心啊，不能那么快。 好的好的，下次啊我一定注意。 到家的喜悦不会因为减速而变少，饭桌上的菜肴也不会因为晚到一分钟而变味。车辆减速，团圆加速，一起来为这个年添上快乐的元素吧。 想要看到家人的微笑，想要得到家人的拥抱，而你的快乐也是家人所想。我是薛之谦，跟着音乐说走就走，让我们用礼让和秩序把快乐带回家。 家到了，过上慢生活，和家人快乐相聚。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您听着好歌，享受回家的幸福。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全球大首播。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这是为范范2017年从3月份开始起跑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特别量身打造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感动，一起通往幸福的路上哦。 当春夏秋冬都错乱了模样，心保持晴朗。寻找不到游乐场，被他们追疯了。谁都会有对这世界的迷惘，拿着玩具枪把逞强当坚强，谁都没把握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幸福的路上，天堂在用人唱着歌的地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世界的迷惘，关上隔音窗，把爱往心里藏，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谁在身旁。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 全球大首播，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新歌《在幸福的路上》。时隔4年，范玮琪终于宣布在2017年，也就是今年，要重返大型演唱会的舞台了。我们听到的这首《在幸福的路上》也是他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呈现出一种非常大气的希望和幸福感。张栋梁被幸福追着跑。 没有约会的周末，小庙里没有香火，祷告没用，电话不通，被寂寞严重吞没，狂男们假装幽默，怨女要喝很多酒，没有抽烟，无力挽救，只好聊大话西游。 想要原来爱的到来强求不了。跨年夜过的需要，孤单的不敢拥抱，一起咆哮，虚无缥缈，快乐被宣判无效，单身的网搜资料，成双的怎么能遇见最好？已经麻木太久，需要挣脱。问你想要什么，说不出口。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跑累了后想放掉，不明白为何要好强的、空虚的、喝啤酒的泡泡，却追不。 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有气未干的烦恼，回忆起那时候多急切，多想要原来的到来长久不了。不明白为何要好强的、空虚的、喝啤酒的泡泡，却醉不了。 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有气未干的烦恼，怀疑起那时候多急切，多想要原来爱的到来强求。烧得遍体鳞伤，因为你遮住我的双眼，让我变得如此迷茫。你竟然让我这样受伤，我不要再对你心存幻想。坚持破碎的心不再流泪，我不再流泪，不会伤悲。我这一刻就要，这一刻我就要离开，现在就要离开，要和想到那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就现在，现在，现在，向未来挥挥手，前方的路我要自己走，因为终于知道和你只是一场梦，当你让我放手，放手，放手，你让我自由。要去追追最美的梦，我不会认输，哦，我绝对不会认输。现在就要离开，要飞翔到那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就现在，现在，现在，向未来挥挥手，前方的路我要自己走。终于知道恨。 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大家好，我们是 BBM。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莫加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 荷尔蒙新生团 BBM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 The voice is the best。 改变从不拘泥于脚下的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北京天津 FM 九十九点六，河北 FM 101.2。2017年1月1号，重装上路， 重装上路， 魅力新生， 魅力新生。 晚上6点啦，内心躁动了一天的小野兽终于醒了。属于你的夜晚，赶紧规划一下吧。Hello， 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主持人如。好莱坞电影《极限特工》终极回归今天在全国公映，昨天片方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影片主演范迪塞尔、甄子丹、吴亦凡、妮娜杜波夫集体亮相。来听音乐之声记者易欣的报道。 We are Triple X。 2002年，在第一部《极限特工》里，好莱坞硬汉范迪塞尔塑造了一个狂放不羁、充满街头风格的特工。今年这一系列再度回归，甄子丹和吴亦凡的全新加盟成为一大看点。影片中，吴亦凡饰演极限特工团队里的音乐 DJ， 他在首映礼上表示，这是自己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又是和范迪塞尔合作，一开始还是相当紧张。 本来我是挺紧张的，因为真的就是感觉这个以前的形象是非常的彪悍的，也比我年长，那我觉得可能会不会不太容易大家能够接近。那怎么知道他出场自带嘻哈音乐，然后特别的就是很照顾人嘛，然后像大哥一样，所以第一场戏印象最深，因为第一场戏他从一开始就开始很照顾我。 继去年的《星球大战外传》后，甄子丹再度在好莱坞大片中展示他的真功夫。 以前一般的特别那些 Hollywood 大片华人演员的角色都是比较普遍化，然后就比较典型嘛，那么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也可以很酷，你们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做，所以 是 就非常开心了。 凭借《速度与激情》系列，范迪塞尔已经成为中国影迷心中动作硬汉的代名词。这次他与甄子丹的对手戏也引人期待。 在我们合作动作戏时，甄子丹非常专业，而且会不保留地提出他的意见。我们在现场进行了很多不同的尝试，这些都会在电影中，在我们的对手戏中体现。 这次范迪塞尔除了担任主演外，也是影片的制片人。他在现场表示，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票房反响决定了他们是否还会拍摄续集。 It's China that will dictate how fast we make the next one。 好看的特工电影一定少不了女性角色。《吸血鬼日记》的女主角妮娜·杜波夫这次在片中饰演一个呆萌的技术担当。 If you don't like excitement, 如果你不喜欢喜剧，不喜欢惊险刺激的场面和剧情，那么就不要来看。但如果你喜欢，就一定不要错过《极限特工》。音乐之声记者艺昕北京报道。 感谢艺昕的报道。继续来关注演出资讯。话剧《北京邻居》将于3月3号到12号在北京朝阳九剧场上演。本剧改编自曾获老舍文学奖的小说《北京时间》。 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4到0下6度；天津晴，5到0下5度；上海晴，6到0下1度；重庆阴，9到7度；呼和浩特晴，0下3度到0下15度；乌鲁木齐晴，0下3度到0下14度；兰州多云，5到0下6度；银川多云，2到0下12度；西宁阴，1到0下13度；拉萨晴，12到0下5度；昆明多云转阴，18到6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1，天津13，上海23，重庆34，呼和浩特43，乌鲁木齐414，兰州25，银川51，西宁28，拉萨5，昆明31。 在墙上记录下宝宝的身高，在心里留存孩子成长的点滴，有形无形满满的都是妈妈的关爱。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现购买全新奥迪 A4L 即享超低首付，最低2年零利息，科技座驾轻松带走。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想念。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So many different flavors, so many shapes and sizes. You come in with me and you going where I am. No surprises, I put it all on the table for you. Nothing's too taboo. I'm ready, willing, and able for you. Pretty girls in this city,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town.Cali girl, but you better have a lot of cash. And I know ain't nothing like them A-town girls, 'cause they know how to show you love.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I've gotta let them know that this song here is about you. Let's go. See, I done made a run of words to places you would not believe. Seeing all those pretty girls, I'm wishing you were there with me. The simple way you smile, girl, tells me all I need to know. You can be my one and only.Party, oh,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I gotta let them know that this song here is about you. See, I done made a run of words to places you would not believe. And seeing all those pretty girls, I'm wishing you were there with me. The simple way you smile, girl, tells me all I need to know. You can be my one and only.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city.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city. I'm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city.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town. I'm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find a shorty to hold me down. Talk about me, is it you, girl? Is it you, girl? Is it you, girl? Is it you, girl? Oh, I'm so indecisive, trying to find a pretty girl that these shoes go nice with. Been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got a knack for them girls in black, but I need a chick that's gonna hold me tight like vice grips. Just make sure you leave my heart how you found it. You can keep the key, but the lock stays around it. Baby, let's take it slow, no pulling the fast one. And you look like the type to keep my mind off the last one.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city.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city. I'm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Pick the right one.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city. There's a lot of pretty girls in this town. I'm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pick the right one, trying to find a shorty to hold me down. Talk about me, is it you, girl? Is it you, girl? Is it you, girl? Yeah, it's pretty girls. 既然已经唱到了 pretty girl， 我们就有请出一位漂亮可爱的女孩郭采洁。外面18:10，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陪伴在你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是淡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断不回来。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杨培安。 文字再短也要自己编辑，幸福的味道需要一起分享，用心祝福，让团聚更有暖意，迎接幸福新年。元祖食品和您一起品味幸福滋味， 有节有礼有元祖。 芬兰芬林七，真的没味儿哦。 我是孙俪，我喜欢为爱的人下厨，在欧派厨房享受时光的流淌，感受爱的酝酿，爱自己更爱家，有家有爱有欧派。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现购买全新奥迪 A4L 即享超低首付，最低2年零利息，科技座驾轻松带走，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你看不见我，所以我不难过。你看不见我，所以我不快乐。宇宙的星星很多，难免会遗忘几颗，所以用坠落证明自己来过。我躲掉这蛇，星球表面斑驳，灿烂的烟火比我耀眼许多。黑洞里藏着什么？你还想追求什么？流星的下落没有人执着，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小小银河，却刚好避开每大大的漩涡。宇宙间秘密有很多，星空靠近就不闪烁，不炽热不冷漠不独特，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大大银河，我却发现你存在的那个角落。 有 首尾呼应的是摩尔斯电码的声音，汪苏泷的这首《银河》充满了孤独感。其实有时候真的觉得，虽然我们说着相同的语言，但是却彼此不了解，距离很近，心却像在银河中的星星一样遥远。周杰伦《黑色幽默》。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是因为伤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收获？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透 许多男生心里的经典情歌，周董唱这首歌可以说是用情至深，无奈的语气呢，是表现出了一个大男孩在爱情当中的纠结无奈，又不懂表达，然后心里面又心酸又心疼的感觉。容祖儿《爱情复兴》。 Music Radio 来自星星的情歌。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 BBF。 在这个浪漫的节日，当然要听一些应景的歌，比如我今天要推荐的来自我们 BBF 的独家献映。这首歌呢，节奏非常的轻快，是专门为我们的歌迷朋友们独家献映的哦。听完这首歌，你一定能感受到我们的祝福。 是一种热闹，让烦恼暂时抛锚。把孤单的记忆全删掉，让你快乐也让你笑。留给你初拥的街角，还有难忘的海角。填满心头没少，爱不释手多好。丢下心意一秒。美好的我 也能保证真心能不被撩到。 古浪唱出彩的细胞，真相有用不完绝招。 现实的人儿拥抱最讨好，烛光你要对的美妙。 留给我上扬的嘴角，还有甜蜜的浪潮， 填满心头微笑，爱不释手多好。 就像心意一秒，美好的我 With me， 就像心意一秒，美好的我不骄傲，唯一的你是骄傲，跟着我剧情一路都高潮，就像心意一秒，你的灵魂就会为我倾倒，多高潮，这不像种浪漫圈套。 冬天就喝热露露吧， 爱是有你的陪伴，也是捧在手心里的温暖，暖暖的涌入心头，就像一杯香浓的露露，滋润爱的每一刻。 生于斯，长于斯，兴业银行与您共同关注四季的中国， 以 Music Radio 为舞台，倾听大自然每日演出的至美乐章。四季的中国音乐之声 Green China， 从手机电脑到先进的 3C 产品，不论是为了提升竞争力或是满足对未来的想象力，广东正以科技展现了无比魅力。广东全球半数电脑与手机出口地，也是大量电子垃圾的聚集地。电子垃圾是科技带给环境的新难题，它是废弃的家电、老旧的电脑和每年更换的手机，也是有害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塑料综合体。全球正以每小时4000吨、年均超过5000万吨的速度生成电子垃圾，500%的增长速率是来源于全世界每年废弃的4亿部手机和电子电器。我国作为全球电子产品最大的生产与消费地，年均超过600万吨的电子垃圾却只有不到10%的回收率。延长使用周期，以回收替代丢弃，配合国家回收法律，善用家电手机品牌回收服务，用再生延续资源效益，降低制造新品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科技理应是改变生活的动力，不该成为环境的压力。 绿色共享音乐之声 Support by Industrial Bank。 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无数自觉的行动。呵护环境，珍爱家园，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始终和您在一起。 18:33，继续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想说的话我也在我的新浪微博上等你，老狼任素汐，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 吹得喜洋洋，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这月亮。 好听，老狼和任素汐，我要你，我要你在我身旁，不华丽，但是却是一句很美很美的情话。许巍，爱。 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如是我选择沉默，每当风轻轻吹起，心里所有的美丽心愿都已融在蓝天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心中的花就开满世界。每当我感觉到你， 我会深信这一切。每当我感觉到你，总不能忍住泪水。当风轻轻吹起，我会 不管他的声音是如何的沧桑，在用花用风来形容心中的爱情时，一直像个少年一般。艾欧巴萧亚轩，爱我不爱。 朋友说我为爱冲动，对爱总会分享所有，有你的幸福不是梦，无所谓去伸出双手，别人的话不必接受，我们的爱是道彩虹，让世界因我们不同，让宇宙为我们转动。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Jane 张靓颖。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 六，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村，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怎么演，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你说你不会在意，那为何用尽力气，用那些冷言冷语当你面子的武器？你说如果要分离，希望过程很和平，把冷嘲当作冷静，我提都懒得再提。沉默不代表不懂，看看你变得多丑陋，你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死了心的人不会有伤口，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 首新歌《佳佳看透》。下面这两位呢，是去年我们我要上学活动主题曲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也是出现在我们慈善晚会上的师兄妹宋秉阳和孔雪儿。我和你。Nelly Just a Dream， 辛苦了一周之后呢，我觉得大家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当然就是周末愉快啦。不要走开，稍后是我们的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是揭榜时间。 Found her a replacement. I swear now I can't take it. No one's somebody's got my baby. And now you ain't around, baby, I can't think. I should've put it down, should've got that ring. Cause I can still feel it in the air. See a pretty face, run my fingers through her hair. My love, my life, my shawty, my wife. She left me, I'm tight. Cause I knew that it just ain't right. I was thinking about her. At every turn, trying to get my usher on, but I can't let it burn. And I just hope she know that she the only one I yearn for. More and more I mess up on what I learned. Didn't give her all my love, I guess now I got my payback. Now I'm in the club thinking all about my baby. Hey, she was so easy to love, but wait, I guess that love wasn't enough. I'm going through it every time that I'm alone. And now I'm missing, wishing she'd pick up the phone. But she made the decision that she wanted to move on. Cause I was wrong. Somebody put your hands up and had it gone, and you wish you could give them everything, everything. Said if you ever love somebody,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 ever love somebody, put your hands up and had it gone.